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15集《国漫卷15》，震动了国漫的半边江山。米苏，世界公认的漫画第一人。其名下十几本漫画，由漫画改编的电影加起来19部，其中6部全球票房过50亿，3部全球票房过百亿。提起科幻，所有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米苏这个漫画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漫画界，他就是权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动摇。以他现在的地位，以及国内刚崛起又不被外国人与国内少数人承认的漫画界，得到米苏的承认确实值得国内的一个热搜，当之无愧。这个热搜是各营销号大肆渲染出来的，因为这确实是国漫的荣耀。这一刻，就算不看漫画的国人也有着难以言述的自豪感。至于秦影帝这个热搜，那就更不用说了。国内娱乐圈的半边天，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转发极限漫端的微博，一连好几个热搜。无论是米苏还是秦影帝，都不是普通人。沈编辑纵横漫画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当初莫问苍穹的神之玉霸占热搜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待过一个小时，没有这么霸过榜。因此看到这一连续的热搜，沈编辑有些真实地退出了微博，停了几秒钟之后又重新点进去。四个热搜还在，只是顺序改了一下，米苏点名夸奖变成了热搜第一，天狼第二部第二，至于秦影帝的那个热搜依旧是第三，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豹子。与此同时，热搜第六国漫盛世这个热搜也冉冉兴起。这些兴起的热搜中，反而是秦影帝的热搜要稍微逊色一点，热搜出现得过于玄幻，以至于在场三人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电话那头，公关部的部长停了好几秒，才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莫少，没有其他吩咐，我就先挂了。 极限漫端都是漫画领域的人，这一次漫画界震了半边天，他当然也急着去看事态发展了。听到声音，莫之怀反应过来，他嗯了一声，然后伸手掐断了电话。他刚掐断电话，莫之怀的座机又响了，这次是技术部的电话。原因很简单，极限漫端的 APP 因为访问人数过多崩掉了。极限漫端只是一个漫画 APP， 日常维护系统就好，不需要太大的技术要求。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漫画 APP 有一天会同微博一样，因为访问跟搜索次数直接崩溃。莫之怀有事要忙，沈编辑跟曹助理都飘着出去了，两人一起沉默地上了电梯。沈编辑伸手按着楼层，叮，电梯到达楼层，曹助理才咳了一声，他看向沈编辑，悠悠地开口： 你们家神灯。 带上国漫盛世那个热搜，神灯几乎一个人占了5个，极限漫端 APP 都崩溃了。曹助理猜测，过不了2分钟，极限漫端崩溃想必又要在热搜占据一个位置。他之前还担心沈编辑跟神灯落到伊子宁手中，但眼下这么一出，无论如何极限漫端是不会放弃神灯这个作者的。 我也不知道。 沈编辑的手有些颤抖，他拿出来手机给神灯发了一条微信： 看微博了吗？ 神灯那边回了个问号， 沈编辑打开微博，把米苏的截图跟热搜的截图给神灯看。 你竟然还不知道，五个热搜前五，爸爸，纵观娱乐圈也只有寥寥几个人能达到你这种程度。 之前依依子宁上的热搜就让沈编辑震惊不已了，更别说神灯这足以媲美娱乐圈顶尖流量的热搜了。今天这一遭，国漫真的震动了半边江山。沈编辑激动地打完这一行字，就等着神灯的震惊。两秒钟后，对方回了。沈编辑看了看，神灯回了两句。 哦，这样啊，我先玩一局游戏去。 哦，你就回了个哦，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吗？你还有心情去打游戏？难道不该下楼绕小区跑两圈吗？沈编辑看着神灯回复，又陷入了新一波的凌乱。不过没有凌乱多久，他就开始接无数的电话，都是冲着他手底下的作者神灯而来。网上关于国漫的事情，不仅天朗的粉丝都点进去极限漫端的 APP 看神灯的漫画，连路人粉都点进去看这个被誉为国漫牌面的漫画。看完后不由自主的又回到微博主页催更，因为流量太大，很多人便发现了粉丝页面一溜的土豪们。强大的网友们发现这粉丝页面有些眼熟，于是在评论区盖起了楼层。 哎，有没有人觉得排名第一的那个有点眼熟啊？ 加一。 我也。 兄弟，看来你也是大老粉。 给不懂的人指条路，微博搜 CG 有惊喜。 搜完看到互粉列表，已经跪着回来了。 看到这个楼的不少人就去微博搜了 CG， 点开列表，互粉的人有江氏总裁、医学博士、京城医学院、妍希、晴影帝、京大官方论坛。不过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巧合，毕竟微博上 CJ 的这个人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没人会把他跟神灯这个人联系在一起。也有人默默说了一句， 那个长剑修成大家有没有觉得眼熟？ 眼熟怎么不眼熟？秦修成的粉丝在心底呐喊，这是他们家哥哥少不更事时的杀马特网名。不过很多人觉得这应该是秦修成的粉丝。至于排行榜上的那位衣服哥也被人津津乐道。总之谜一样的粉丝榜又上了一个小热搜。依子宁这边，他来公司看了情况之后就回到了木家。最近老爷子身体不好，所有人都等着看老爷子公布的遗嘱，没有继续关注他的新漫。他跟他的编辑都很自信。网上的旋风来得太快了，依子宁编辑这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跟沈编辑有矛盾，在知道微博上的事情之后都不敢跟编辑提，就怕引起他的迁怒。然而闹这么大，依依子宁的编辑也一直关注微博依依子宁的热度。当他再一次坐在椅子上自得地看依依子宁的热搜时，发现热搜全都变了。秦影帝、米苏、天狼第二部。依依子宁的编辑直觉不对，他坐直身体一条一条地点下去，就看到米苏跟秦影帝的头条消息。这也就罢了，依依子宁微博下的评论风向也开始变了。之前很多路人还有依依子宁的粉丝没有看过天狼发第二部就算了，现在他们好奇点进去了，明眼人就能发现，不论是情感表达程度，还是画风细腻程度，剧情张弛程度，依依子宁跟神灯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甚至有漫画界的大佬专业点评， 依子宁还是过于太小家子气了，太过局限， 神灯不仅没有江郎才尽，甚至于第二部的情节跟功底远超第一部。 这些专业大佬都是看过米苏的夸奖之后才去认真对比了今天的两部新漫的，很权威的对比。这样一对比，之前依依子宁编辑控评的神灯蹭依依子宁热度，依依子宁才是时代的潮流，这些通稿就显得非常尴尬了。依依子宁的编辑脸色瞬间就变了，整个办公室没有人敢喘粗气。好半晌之后，他才阴沉着脸抬头道： 好一个沈洛，有这底牌竟然还跟我玩跳大神。 他以为沈编辑早上来求他是个幌子。说完之后，他冷笑一声，拿着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眼下神灯的热度，他可能动不了神灯，但不代表他动不了沈编辑。以他在极限漫端的金牌地位，还有依依子宁占据的分量，动沈编辑不是特别难。秦冉这会儿还在房间，他拿着画笔正勾勒着手稿。程俊拿着一个礼盒进来递给秦冉。什么呀？秦冉接过来礼盒。 小南的礼物。 程俊低头看他的手机，群里好几条消息。 程俊，快让你老婆更新了。 程俊淡淡看了一眼就关了消息。秦冉想起来这是给木南高考状元的礼物，他看了看就放到一边。这个时候他的手机亮了一下，他把礼盒放到一边，低头看了眼，是沈编辑的。 柳编辑要加你，你通过一下。我最近有事情要忙，你有事情找他就行。 与此同时，酒吧曹助理看向沉默着喝酒的沈编辑，不由拧眉问道： 你不跟神灯说实话？ 沈编辑摇头，灯光下他一张脸挺欣慰的。 神灯要是知道柳编辑强行要他转到他的手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曹助理沉默了一下没有说话，沈编辑开口道： 以他的脾气，他肯定不会好好跟着柳编辑。依依子宁是什么人你也知道，他现在跟极限漫端签了合约，网上正火着，要是因此出差错被穆家封杀，还有柳编辑，他的来路也不简单。柳编辑本来就看不惯我，我不能再连累神灯的未来，他资源广，神灯在他的手里会走得更远。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